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十六章，上主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既然废弃了撒乌尔，不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？把你的脚盛满油，我怕你到白冷人叶瑟那里去，因为在他的儿子中，我已为我选定了一位君王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怎能去？若撒乌尔听说了，必要杀我。”上主回答说：“你手里牵一头小母牛，说：‘我为向上主献祭而来。’你应请夜色参与祭献。我要告诉你当做的事，你要为我所指给你的人妇幼。”撒母耳遂依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，及至到了白冷，城内的长老都站立前来迎接他，说：“你驾临这里平安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平安，我是为向上主献祭而来的，你们应圣洁自己，来同我一起献祭。”他圣洁了夜色和他的儿子，请他们来参与祭献。他们一来到，他见了厄里亚布，心里想：“这一定是立在上主前的受缚者。”但上主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，我拒绝要他，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。人看外貌，上主却看人心。”夜色叫阿比纳达布来，领他到撒母耳面前，但是他说：“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。”夜色就叫沙马来，他又说：“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。”夜色就叫他的七个儿子都到撒母耳面前来。撒母耳对夜色说：“上主没有拣选这些人。”撒母耳于是问夜色说：“孩子们全到了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还有一个最小的，他正在放羊。”撒母耳对夜色说：“快派人带他来，因为他不来，我们绝不入席。”他于是派人把他带来。他是一个有血色、眉清目秀、外貌英俊的少年。上主说：“起来，给他妇油，就是这一位。”撒母耳拿起油甲来，在他兄弟们中给他妇了油。从那天起，上主的神便降临于达味。事后，撒母耳起身回了拉玛。上主的神离弃了撒乌尔，便有恶神从上主那里来扰乱他。撒乌尔的臣仆对他说：“看，由天主那里来的恶神时来扰乱你，只要我主吩咐一声，你跟前的臣仆便会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。当恶神由天主那里降在你身上时，叫他弹琴，你必感到舒服。”撒乌尔就对他的臣仆说：“好，你们给我找一个善于弹奏的人，引来见我。”有个仆人立刻提议说：“我见过白冷人夜色的一个儿子会弹奏，这人又骁勇善战，善于辞令，身材英俊，上主又与他同在。”撒乌尔遂派使者到夜色那里说：“将你那放羊的儿子达味送到我这里来。”夜色便取了十个饼、一皮囊酒、一只小山羊，叫他的儿子达味送给撒乌尔。达味于是来到撒乌尔前，侍立在他左右。撒乌尔很爱他，叫他做自己的持戟侍卫。撒乌尔派人到夜色那里说：“让达味侍立在我左右，因为他得了我的欢心。”每当恶神由天主那里降在撒乌尔身上时，达味就拿起琴来弹奏，撒乌尔就觉得爽快舒服，恶神也就离开了他。